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瓶啤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2018年9月14日，整整2年之后，国产影片《反贪风暴三》公映。这部影片的系列是以香港的廉政公署为主轴背景，《反贪风暴一》揭露了由退休高官、警队高层、商界富豪、资深律师、会计师等组成的庞大贪污集团，《反贪风暴二》面对的是全球性赌博犯罪集团，则是陷入了罪恶集团洗黑钱案，剧情则承接《反贪风暴》系列的第二部。香港的廉政公署一直保持神秘的形象，他们的工作内容、工作方式往往和机密挂钩。2016年9月14日，电影《反贪风暴二》上映，这部影片是第一部的续篇。古天乐在影片中再次出演陆志廉这个角色。第二部讲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反贪风暴》第二部。2014年，香港导演林德禄执导了一部《反贪风暴》，因为大胆揭露香港高层政要的腐败贪污问题而备受关注。观众通过古天乐扮演的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陆志廉，对廉政公署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古天乐之所以会出演这部影片，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之前没怎么演过反贪题材的影片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对廉政公署感到好奇。导演林德禄曾在廉政公署工作过，当时他拿着剧本找到古天乐，告诉他廉政公署的工作其实很沉闷，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手机跟踪监听，有的时候一个案子调查1年多依然不能掌握充足的证据，而且他们的工作不能对任何人讲。古天乐了解之后觉得很有趣，于是接下了这部戏。时隔2年，《反贪风暴二》重磅来袭，作为第一部的全面升级之作，第二部在人物设置上承接了第一部。古天乐继续饰演主角陆志廉，这一次他深陷马会与外围赌球的金钱游戏之中，面对贪污集团和冷酷杀手的双重威胁，全新角色的加入则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他们究竟是敌是友也成为影片的一大悬念。导演林德禄了解到，在2014年世界杯期间，马会有上千亿的交易额是关于足球的，加上2016年还会举办欧洲杯，于是他就产生了灵感，